是你逛街时候比我还难走，口头禅却又常常说背我。你问我是否找到野蛮的理由，我发觉你眼神里十分温柔，你总爱贴在我怀里像只无尾熊，说这辈子命中注定应该被我宠，就算我爱得像你水子里的刘文聪，丢了眼里只当英雄，你总是说有小林是属于无尾熊，不能看别人只能看你可爱的脸孔，偶尔你清醒脑袋在说诺言不许动，让我胸膛为你挡风。有人的爱情只有一夜那么久，很庆幸我们还能手牵手，因为你我才会有更富更宽的胸口，能这样一直到老也不错。眼泪习惯借我的左手，想要靠枕就用我右手，电视里面那坏男人不是我，怎么又拿我当出气筒，其实你逛街时候比我还能走，口头禅却又常常说背我。你问我是否找到野蛮女友，我发觉你眼神里十分温柔，你总爱贴在我怀里像只无尾熊，说这辈子你就注定应该被我宠，就算我怀里像连续剧里的刘文聪，丢了眼里只当英雄，你总是说有脚力只属于无尾熊，不能看别人只能看你可爱的脸孔，偶尔你清醒脑袋在说诺言不许动，让我胸膛为你挡风。有人的爱情只有一夜那么久，很庆幸我们还能手牵手，因为你我才会有更厚更宽的胸口，能这样一直到老也不错。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问候到你们。刚刚的歌，我们听到的是欧德阳《无尾熊》。马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韦礼安和郭靖演唱的《风景旧曾经》。 像时间淘一位出色的美，夜如水，风如泪，爱如悲，从不害怕梦推向谁，便离后迂回，今生也把你我成像温柔一对。 当冷风起，当冷爱时的仓促，就说像是今生不渝，款款烟雨，款款乱红千秋，只与你朝朝暮暮。 未知有好坏，再看一眼，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那几个风是你给的承诺。还以为习惯孤单，习惯不安，却到放弃，情如雨纠缠，也与你别阑珊。一生相爱，仿佛一 空间，在你梦的那边。 就这样一生流浪，一生徜徉，梦魇梦魇，你心只有所望，会处处留下 时间。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独创女孩轻摇滚的拉蒂的苹果茶，跨年最强为爱主打歌 TVBS 万册童书宝贝偏远孩童代言主题曲，一起来听到梁静茹101。 算失败了100遍，不管剩下多少时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当我说放弃，即使幸福已经很近，不需要安慰的自己，就算需要很多我永远不放弃，拥有幸福的权利，等你愿意我就愿意，就在第101天，当我慢慢睁开眼，而也许你就会出现，失败了101天，也要不断的训练，生了才给我些时间。每一天都是新的体验，一转眼又跨了一年，昨天的每一天都是为了要让自己到明天更勇敢。 彩票欢乐无限，

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就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起浪，前方悠悠荡荡相思放不盛放，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功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江美琪的《心情》。 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土壤夕阳飞翔，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心如果听得见，那一定实现。 台正宵的两张专辑名字只有一个数字的区别，歌者二和歌者一。这两张专辑呢，在内容形式特色上面，歌者二是对歌者一的一个延续，

泄了你笑容我的心情。你的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看我七十二变，这首歌是由蔡依林2003年发行的国语专辑，作词人包括了陈振川、方文山、蔡依林等等。那作曲人呢，包括了周杰伦、陈浩然等等。2004年，凭借着这张专辑，蔡依林入围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并且在 HiQ 的流行音乐奖上获得了年度 HiQ 长寿专辑、年度女歌手等等奖项。 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你新鲜的爱等你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情节也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无法对抗大雀的缺陷，让呼吸再高一点，空气再新鲜，再简单，眼皮再尖，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你新鲜，带给你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我七十二变， 今天你新鲜的爱给你发现，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注定也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情人浓时你却懒我地走开，漫漫岁月带走欢笑悲哀，今夜见你已经陌生，旧情不在。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远走的你回心转意归来，漫漫岁月带走欢笑悲哀，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情难追，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多去的流水啊。情难追，只剩午夜梦回，无人相对，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见与分手接着来，情人浓时你却冷漠地走开，漫漫岁月带走欢笑悲哀，今夜见你已经陌生，旧情不在。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远走的你回心转意归来，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情难追，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情难追，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无人相对，那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去的流水。 要么喜欢一个能够带给你力量好像信念一般存在的人，要么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努力的梦想，重要的是你会为这些东西切实的去努力，在跌倒的时候也能够找到勇气和力量。重要的是那些会让你真正的行动起来，把你生活的一部分填满。未来会怎样谁都不知道，但总好过每天都无所事事。 Touch me, my fears in the sea, it's been long to you, holding. Come on, sit right behind you. Tell us, let me love you. Just hold you, hold you. My mind stays on you. So does my body, let me show you. But I wanna come through, and I wanna meet you. Could you be my muse? Be any other

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痛？爱和痛彼此纠结，悲和我无法分解，厌倦的疲累成了一片黑，伤痛都已无法消灭，泪水滋润着泪水，背叛是你另一种慰藉，完美的借口没有不留下，你不如勇乱建设吧。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只为那是真的承诺。我转身让你换结果，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即使我头也不回，这每句梦向我追，情愿你全部摧毁，原谅这遥远的火堆，给你的自由将我吞没，给我的爱像一根绳索，你放手却困住了我。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全为了是真的承诺。我转身让你换结果，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为什么连谎言你也不说？ 马上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梁文音带来的这首歌《很久很久以后》，这首歌收录在了专辑《爱一直都在》当中，由环球唱片公司发行，填词是葛大为。 什么地方今年不会下雨，总起难着，像不曾为谁伤过心，讨厌自己失去任何东西，也不争取喜欢的去压抑，我不能我们很接近，却始终走

真是个考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爱你还有很多盲点，再给我一点时间，只管这多一些。 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一首歌，一首很老的歌，距今年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名字叫做最特别的存在，由 F4 演唱。这首歌是包小松谱曲的，收录在了2001年的8月1号发行的专辑深情的痞子当中。 天很蓝，风吹着白衬衫，快乐也像沾满风的帆、哦哦哦、抱着你感觉那么自然，不必客气，你随时可以去依赖，爱上谁不是一种交换，我心甘情愿这样守护你，你不用慌，最特别的存在，你值得我等待，一颗心就这样被你一点一点沾满，爱这个字说了就不会改，不会有谁可以取代，最特别的存在，你让我走不开，幸福就算需要时间也是理所当然，像这样靠着我，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我已确定了答案。

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演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勾起，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偏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不期待， 多么愉快。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些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偏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多么愉快，自由自在。 敢问好转的心情，就见无云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不会明白。 到了最近呢，听到了彭佳慧在电视节目当中的几段演唱啊，她的声音比以前厚更多了，多了一种沙哑和哭腔，可能是专为沧桑感而设计的，听了之后感觉会有一点点陌生，像从前的大红色变成了暗红色。她和陈国华曾经牵手各奔前程，各有各的幸福家庭，不是不好，只是可惜熬出来的金曲歌后实至名归。听到你一生再会。 静静夜里。